够领受你话语的奥秘，成为一个属灵智慧的人。奉耶稣名求，阿们。智慧是大家非常喜欢寻求的，求智慧应当到哪里去呢？请问如果你想要发财，去问谁？去问已经发财的人，不会来找我。你想要有力量，你就会问那些有力量的人。你想打好球，就会找那些球打得很好的人。那求智慧一定是问有智慧的人。我小时候，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军人，我们是一个很偏僻的海岛，但是这个军人因为走的地方比较多，他居然知道有一个民族叫以色列，听说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民族。那显然对这些寻求智慧的人，就会去寻找最有智慧的民族当中有没有他们中间的智者，那一定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有一次，在很多年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师母看了一篇杂志，一个杂志上面他看了一个人奇丑无比的一个人，看完了以后他开始想称赞我，他说你长得比他还好看。他称赞我以后发现我不太高兴，他还不解，问我称赞你比他好看，为什么还不高兴啊？请问他称赞错在哪里？我比那个奇丑无比的人还好看。我觉得我受到恭维吗？没有啊。我今天早晨想起这个事情，问女儿，妈妈这样说有没有恭维到爸爸？孩子说，孩子听不懂，他说妈妈不恭维人的，也没有 get the point。 你去找一个最丑的人，你说比他好看一点，这个不是称赞人。你找一群最笨的人，说他是笨人中间的智者，大概你也不太称赞他。但是但以理却是一个伟大一个智慧的民族当中的智者，他可以说智者中的智者。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但以理书第二章来思想但以理的智慧，我相信也是我们许多人所渴慕的寻求的，来帮助我们在许多混乱困境糊涂的状态当中，我们如何能够靠着神加给我们像但以理一般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走出那些迷宫人生里面的困境。刚才帮助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第二章，一起读的是1-30节。在这地方遇到一个危机，大家看见这个危机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新巴比伦帝国的皇帝尼布加尼撒，他做了一个怪梦，心里非常的烦乱，但是他要找一些解梦的人，那些哲士，那些巴比伦的智者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我的梦忘记了。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解梦？来这里你给我解梦，你应该把梦告诉我。但是这个皇帝说，我梦忘记了，忘记了就是你的事情。结果他忘记的时候，第二次说再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求他，请王把梦告诉我。但是这个国王说，我准知道你们开始在推迟，直到事情有些改变的时候可以脱身。你要是不把梦告诉我，我做的梦告诉我，你们受凌迟，凌迟就是截肢，你们要被斩首，然后你们的房屋还会被毁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霸道无理的王，他要他的谋士智者做一件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谋士智者也告诉他们，在我们看第11节，这里这些谋士告诉他，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王啊，你告诉我们，你请求让我们做的事情，命令我们做的事情太无理了，除非神能够做到，没有人能够把你忘记的梦说出来的。但是这位王不接受，非常无理，发怒，而且下令要屠杀，要杀害所有巴比伦的智者，觉得他们没用，不但没用，觉得他们在用心机。就在这种困境中间，但以理再一次来显明神给他的智慧。我们看见首先第16节这里看见但以理的智慧， 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首先他的勇气，他要到王那里求宽限。大家知道王已经下命令了要杀这些智者，他是其中一个智者，他要去求宽限就是找死。但是他非常有勇气，他去了，他说你给我宽限，我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第十六节看见当以理对神很有信心，这个首先进去就是送死，另外祈求的事情呢，当时如果不送死很快也会死。但是我们想当以理回到他的居所的时候，我们看当以理做什么事情。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遇到这情况，应该做什么事情？王给你宽限了，你应该做什么？赶紧密谋逃跑，死定了。因为王要把他忘记的梦让我们告诉他，这不可能的事情，这太无理了，赶紧逃，求几天的宽限，赶紧跑。但是但以理做的事情，十七节，他去找什么？他去找祷告伙伴，他去找他的三个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尼亚，就是后来改成巴比伦名的，在后面会看到巴比伦的名字是不同的名字。这三个是他智者中的伙伴，也是他属灵的伙伴。他去求他们，去找他们，去告诉什么？十八节说，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他已经后来神向他显明，后来但以理称谢神。在这样的一种困境中间，我们看见但以理来寻求神。但是我们要知道，但以理的灵性，他的智慧不是表现在只在困境的时候来寻求神。大家还知道著名的故事，他要被下狮子坑之前，他照常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一天三次向神祷告，像素常一样。他在危机跟前才表现出他里面灵性的实力，灵性的力量。所以他不是临时抱佛脚那类，遇到危机的时候神啊你救我，神啊你救我，这些多半人都会，不是基督徒也会找一些他的神明救命稻草，谁都会。但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是一群敬畏神，他进了王宫的时候，这群年轻人是犹太掳来的精英，但是他们不愿意违背他们神的诫命，他们不愿意用外邦国王那些美好的膳食来侮辱自己，来羞辱自己，玷污自己。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过得有尊严，过着一种非常有一种内心非常高贵的一种犹太智者的生活。但是重要的是，他是神的仆人，他在外邦的土地上，神要使用他来彰显神的智慧。所以他这地方首先他在困境中间，他的灵性的经历告诉他，这位神是信得过的神，叫他的朋友一起来代祷，来寻求神，来开启知道只有神能够帮助他。相反，对比巴比伦的那些哲士，那些智者，这些是人间的智者，他在人间人的智慧无法解决的时候，显明出这些世间的智者的苍白无力，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神才能知道。但是但以理当然知道自己也做不到，他很清楚后面告诉国王，那个智慧不是从他自己来的，所以他去找他的伙伴一起来寻求神。我想第一个属灵的功课，这地方但以理在危机中间来寻求神，是他重要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但以理虽然是智者中的智者，但是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刚才讲过，他不单是在危机时刻寻求神，他也是一个常常与神亲近的人。他如果不是常常与神亲近的人，他就不能够像刚才提过第十六节那里，他其实是答应王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的。他是一个答应王可以，这是个对神有极大的信心，知道这是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对他的神非常了解，而且他也知道不但神有能力启示这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他还知道神也愿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跟神关系的标志。 在这地方他找三个属灵的伙伴来为他代祷，我想非常重要。他的经历非常像以斯帖王后，也是在外邦的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故事，大家知道。王后也是一样，有一天他的养父，他的堂哥养父知道他的民族要遭遇灭顶之灾，所以请他到国王面前去求恩惠，但是国王没有召见他，这是一个其实进去贸然进去是个死罪的。但是这时候以斯帖也是叫莫迪改出去告诉所有的犹太同胞为他们禁食三天三夜，而且叫宫女也一样的为他禁食。这些行动都帮助我们发现，在危机的时候，这些敬畏神的人，他不但自己到神面前寻求神，他也寻求一切属灵的力量，那些属灵的资源一起来帮助他。我想到我们教会的短宣出去的时候，教会请大家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感谢神，借着你们的祷告，神也借着短宣队在中山，特别在中山为主得人，也在沈阳。然后我们这次普渡短宣队的队长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三个属灵的伙伴，我不知道是不是从这里来的，我觉得找三个是很好的，找更多我想多的会更好，找属灵的伙伴为我们代祷。这些真诚的来做真正去做宣教事工的人，他自己知道这不是做自己的事情，他是做属灵的事工，是邀请那些一样的信靠神，一样的是相信祷告能力的人一起来仰望主。所以这是一个邀请，是非常慎重的神圣的邀请，所以希望大家回被邀请的人应该觉得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样的事工，不是因为你被哪一个人邀请荣幸，乃是你被邀请参加神圣的事工，都是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祷告，不但自己祷告，我们也仍然可以一群属灵的伙伴来代祷。像使徒保罗这么伟大的圣徒，他在事工上都说请你为我们祷告，你看他得到天启，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样的灵异经验的人，他应该说自己的祷告能力很大，但是他说请你为我们祷告，求神开传道的门。所以他很清楚神在世上圣明，神的百姓中间有许多爱主的人，许多祷告的人，而且神也愿意听他百姓的祷告。所以我们特别看重教会的祷告会，不但你个人在家中祷告非常好，你的灵修都很好，但是礼拜三晚上我们仍然有一群少数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五个三个八个十个在一起，每周三在这里祷告。这样的祷告我们不轻看，因为神界的祷告，群体的祷告成就许多美善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的智慧，首先他是寻求神，他的智慧不只是世间学到的，在犹太地在巴比伦地所学到的知识，他乃是对这位独一的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有很深的了解，而且他非常的亲近敬畏这样的一位神。第二，我们看见但以理神向他显明这奥秘事的时候，他来称谢这位赐给他智慧和启示的这位神。第十九节，神启示给他，借着异象将智慧赐给他。之后我们看见但以理来称谢神，他知道神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他的智慧能力，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但以理祷告说，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准许我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指明。但以理在得到神给他启示的时候，他首先没有忘记来称谢神。我想跟我们许多人可能事情有点相反，我们如果得到神应允的时候，我们首先高兴，可能很快就忘记了。这但以理他非常感谢神，知道认识这位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废王立王这些时候日期都是他定的，而且他是将聪明智慧赐给人的神，神是一位独一全智的神，圣经上说他知道历史的未来，他知道他的计划，不但如此，他也愿意将这智慧赐给他那些寻求他智慧的人。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缺乏智慧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求， 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向他求，而且如果求的是不怀恶意的，坚定的，不一心二意的向神求，神必将赐给我们。神是自得天谢的，向神求智慧。在我们中间，在北美的会众里面，很多聪明人、读书人，许多人不聪明也不会到这里来。但是智慧跟聪明跟有学问是有很大的区别。那知识呢，多半是你在学习中间累积出来，关于那些信息，你对某个学科的知识，这个不等于就是智慧。智慧在一般的理解上，智慧跟知识很大的区别在于，知识就是一些 information， 一些信息，你了解什么事情，描述它的本相。但是智慧是你能够，你的一生能够在人生的某个际遇当中，能够将你所累积的知识非常合宜的用在某个时刻，应用在某个时刻，那个就是智慧。所以有知识的人，或者学位很高的人，很多学位的人，不等于不一定就是有智慧的人。我认识一个主里的弟兄，他也不像我们中间许多人一样有硕士博士，他没有这样的学位，但是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弟兄。我们看见他在工作的场所，他总是充满喜乐，他好像劳伦斯弟兄一样，是一个祷告的人，跟神很亲近，所以老板也喜欢他。而且他在公司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智慧，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智慧，我相信是属灵的智慧，来赢得他老板的喜欢。也像但以理一样，在这块外邦的土地上，他的正直、他的勇气、他的聪明、他的智慧，赢得外邦国王的敬重。所以我认识这位弟兄，他不像我们中间许多人那样有学历，但是他确实有一种因着靠近神，他讲出来的话是一种属灵的智慧。大家不要误解，属灵智慧不一定你引用圣经第几章第几节，那个叫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是在就像巴比伦王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他能够靠着神能够指出，给别人指点迷津，那个是属灵的智慧。而且属灵的智慧大家可以判断，不是一般给你一个劝诫而已。属灵的智慧判断起码有几个方面，知道他讲出来的话是不是属灵的智慧。首先他是应该是荣耀神的，他不是羞辱神，他讲出来不是高举他自己，像但以理一样，他是原来荣耀神，一会儿还会提到。另外属灵的智慧他是建造教会，他也是建造对方你所给建议的人，他是造就别人的，不是拆散，不是去毁坏别人。第三个属灵的智慧，当建立来的时候，如果是属灵的，它还会带来群体的合一，带来别人婚姻的和睦，带来一种合一和和睦的结果，平安的结果，而不是那些有些人的见解一样，传舌的话一样，得到的是自己好像被人信任，其实得到了伤害的是别人其他人的关系。属灵的智慧是神加给我们，在处境中间，具体的处境中间显明那些具体的带领。所以我们很深深的盼望弟兄姊妹，真是像谦卑，像这样一些可能没有世界上的学问，没有世界上的学位，但是因为他很敬畏神，他可以得到属天的超然的智慧，而且可以赢得人的喜悦。虽然不是去讨好人，不是去做一些妥协的事情，但是他是一个属天的智慧，可以显明他的正直，也可以显明这个智慧不是人可以的。我们还看见从但以理的这个智慧当中，看见他是用来荣耀神，他谦卑的将荣耀归给神。大家看后面，他说他告诉王，你到第二十九节这里，第二十八节，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他告诉王说，这些你的这些谋士都不能够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然后他也在三十节这里，他说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他很谦卑说，不是我但以理有聪明智慧，其实乃是这位天上的神，独一的创造万有的神，这位神赐智慧的神赐给我的。所以我们从但以理的谦卑看出，那些真正的智者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就像在世界当中有一个被认为很伟大的智者苏格拉底一样，他说在埃菲的神庙里面传出来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结果他说，是啊，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人间的智者，但是但以理的智慧远超过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临终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但是但以理知道创造万有的神是智慧的神。所以人间的智者，他最多可以帮助人能够领受到的那些知识做一些整理判断，得出一些结论。但是这位通晓神心意的，借着圣灵帮助开启的这些属灵的智慧人，他是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他讲了两种智慧，一种是属人的智慧，都是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那些所有知识人的世界智慧；另外一种呢是从神来的，奥秘启示给我们那十字架的智慧。那世界上人看不上这样的智慧，他认为这些都是什么死人复活啊，这些好像很迷信的事情。但是神就偏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也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我们。他说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智慧之王所罗门在他年幼的时候，他被立为国王，他知道自己无法在人面前出入，他没办法治理这么多多如海沙的以色列民，他向神求智慧，神也赐给他。我想从所罗门身上，从雅各的教导，都帮助我们这群认真愿意去跟随神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在人生中间会遇到困境，会遇到艰难，会遇到需要智慧引导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能够常常的亲近神，平时培养跟神亲近的习惯。当危机临到的时候，甚至有一刻神甚至可以给你的智慧，老板给你一个难题你解决不了，你可以说，老板给我一点宽限，让我回去祷告，或者让我去以后把答案给你，如果你很清楚神给你答案的话。如果没有的话，你小心，千万别这样说。但以理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要帮助他，帮助他的朋友，帮助他的同行，相当于。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将神要启示给君王的那些将来的帝国兴衰的事情指示给这位国王，来显明这位神是一位，但以理书里面不断传递的信息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连这位外邦的君王，一位外邦一个大的帝国的君王，都发现只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他能够掌管人类历史的未来。所以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依靠这位神，也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去谦卑我们自己。虽然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许多人有很大的学问，但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比如主啊，你帮助我有属灵的智慧，帮助我去不但自己能够在困惑危机的时候能够帮助我自己，也能够帮助周围那些朋友来向你求辅导的时候，向你咨询你的意见的时候，你不是给世界上的智慧，因为那些世界上的智慧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帮助你生活上一些常识上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在一些在人心里面被罪恶捆绑，被意念那些私欲捆绑的时候，那时候就需要超然属灵的智慧能够看透人心，指出别人人心里面需要对付的地方，那个需要属灵的智慧。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群寻求神的人，能够常常寻求但以理那般的智慧，能够超越这个世界的困境，看到神美善的心意，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周围许多弟兄姊妹在困难中间特别求辅导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这样的智慧也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不只是给他们那些数学阅读那些所谓的智慧，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智慧，但是要帮助我们的儿女知道，我们不只是为了奶油面包而生活在世上，我们要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知道终极的归宿，也知道在世间的使命，用这样的一个心意，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一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过敬虔的生活，过简朴敬虔有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啊，我们在世间中间许多时候需要你特别的引导，但是我们也常常困惑，常常无力，我们自己甚至不能明白自己的脚步，我们也常常无法给我们周围有需要的肢体提供有效的有智慧的引导。天上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将这样的属灵的智慧赐给我们， 帮助我们在这地方弟兄姊妹兴起一群更加渴慕寻求你，常常与你亲近，以至于明白你心意的人。主啊，在自己遇到困境的时候，当我们的朋友弟兄姊妹遇到困境的时候，主啊，我们如何能够从你那里支取你的智慧，能够引导自己也引导你的百姓。愿主圣灵将你的属天的智慧浇灌充满在你的百姓的心里，主啊，好让我们自己可以明白你的旨意，过智慧的人生，也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在别人他人弟兄姊妹寻求帮助辅导的时候，也能够提供智慧的引导。主啊，我们感谢你，也帮助我们不但这样的引导他人，自己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儿女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在他们的教育上能够明白智慧，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帮助我们儿女从小就知道学习敬畏神，以至于一生一世行在神美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面，成为一个智慧的儿女，成为智慧的人，过智慧的人生，讨主的喜悦。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寻求，奉耶稣名求，阿门。